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张勇，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夏季防蚊虫的话题。不知道今年的这个夏天您有没有被蚊子所困扰哈、今天都会和张所长一块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一下张勇副所长，您好。 您好。 正好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通过电话来请北京疾控中心的领导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疫情情况。那今天您来了，就麻烦您受累哈，帮我们把上一周北京市的这个疫情情况跟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 好的。2015年第26周，那么也就是说从6月22号到6月28号，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079例，其中死亡4例。那么在这里边呢，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呢上升了2.08%。咱们市全市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呢，依次为痢疾、肺结核、梅毒、猩红热和病毒性肝炎，共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1.21%。那么这是乙类传染病的情况。丙类传染病发病数呢较前一周上升4.45%，其中其他感染性腹泻呢较前一周上升6.04%，报告的病例数呢居前3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炎。那么共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9.68%。这就是上一周的这个疫情周报。 好的，非常感谢张勇。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张勇，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蚊子哈。这个张所长，我记得在上节目之前咱还说过，就是有人说过，说这个最痛恨的生物物种哈，就是蚊子，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物种灭绝了就好了，可见大家对它是多么的讨厌哈。 对，实际上这个蚊子在地球上生存的这个时间呢，要远比人类久远的多。 对对对， 要是真想把它灭绝了，是很难的事情。 是，而且就是可见人家活得挺滋润，就可见人家这个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地球的发展变化，适应能力很强哈。 对对对， 这个每年夏天的时候，老百姓都会说，哎呀，防蚊子哈，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防蚊高招。而且呢，现在随着这个生活这个用品的越来越丰富哈，被蚊子叮了之后呢，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技巧也越来越多哈。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咱们北京市这个蚊蝇情况，尤其是蚊子的情况哈。从咱目前的这个统计调查来看，今年蚊子的数量，咱先说哈，密度有往年高吗？ 我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对全市蚊虫的这个变化呢，进行多年的常年的这个监测。目前截止到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今年蚊子的密度呢基本上与去年同期呢基本持平。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咱们北京市的蚊子呢是到7月下旬到8月上旬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时间段， 蚊子最多的时候。 对，就也就是说蚊子最多的时候。 那北京的蚊子，我们经常听老百姓说，哎呀，你看有那种过去我们小时候见的蚊子吧，咬一下还行，不是特别的难受，又起个红包了不地了哈。怎么现在就看有时候还能看见那种大个的花蚊子哈，然后那咬一下特别疼，而且那花蚊子特别有意思，白天人家不避人哈，人蚊子你看见人他就跑了，人白天还盯人，甚至有些蚊子隔着裤子都能给你叮一包，是吧？北京这蚊子到底是一什么样的一个种类更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现在呢，老百姓也逐渐发现，现在的蚊子好像跟以前的蚊子有变化，不太一样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正常情况下蚊子一般它是夜里出来叮人吸血。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也显示，北京最多的蚊子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黄昏的时候或者晚上出来叮人的蚊子。 它的学名呢叫淡色库蚊。 淡色库蚊哈。 对，这个比例呢大概占到93%到95%左右。但是同时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像您刚才说的，老百姓有的时候白天，有时候我比方我带着孩子家人去公园溜溜弯转一转，发现也有蚊子叮，而且这个蚊子呢就像您说的还比较凶狠一些，叮人它追着你叮， 追着叮。 对，这个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叫花蚊子。 嗯， 花蚊子呢它的学名叫白蚊衣蚊。 哦， 对，这个花蚊子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跟传统的那个优势蚊种呢不太一样，它是白天有它的一个活动高峰期。 哦， 就是白天出来叮咬人吸血。 嗯，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点，就像您说的刚才特别形象，一般的像以前晚上叮人的蚊子你赶一下它它就飞走了。 嗯， 但这个花蚊子不一样，它绕着你转，叮完一下你一轰它，它一会儿又过来攻击你。嗯，就是它的这个攻击性比较强。 嗯， 它呢有一个别名叫亚洲虎蚊， 老虎的虎。 对对，就是它这个习性比较凶猛一些， 可见多猖狂。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呢，近些年来这个白蚊衣蚊的数量呢在逐渐增长。 有， 那么基本上在北京市呢排到第二名。 嗯， 大概这个比例呢像以去年为例呢大概达到6%左右。 嗯， 所以说呢跟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感觉也是基本吻合。 嗯，所以您看您这一解释呢，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原来北京的蚊子它也是分种类的。 对， 而且您像这种猖狂的白蚊衣蚊哈，叮起人来还特狠，那个包就比那普通蚊子稍微个大一些，更痒一些，是吧？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请您来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这个蚊子的这个情况，另外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样防蚊的高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说到这个蚊子，很多人都会很讨厌的一个物种，你说有人就说，你说它吸我血就吸我血是吧，我就让它吸点，吸完我血它还给我吐了点这种痒痒的东西，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蚊子它要是叮人的话，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实际大家也非常好奇，就有的时候蚊子为什么会选择，比方说在你晚上熟睡的时候， 嗯， 它才来吸血。比方你晚上你开着灯在那看书， 嗯， 它也不搭理你， 嗯， 正当你进入梦乡的时候，它就来骚扰叮咬吸血。实际上呢，它是靠它的这个触角。还有它的腿上有很多这个化学感受器， 嗯， 那么就说的专业一点，就说白了，它靠它触角上的一些东西呢，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味、 嗯、 温度、 嗯、 湿度，所以它靠这些来定位人， 哦， 然后靠这些呢来找到它的吸血目标， 嗯，来通过这些它自己全方位的这些东西来找人， 对， 是吧？ 立体空的这个 控制， 嗯、 而且这一般人都会不会特别敏感。你比如说你除非你看见他趴你胳膊上吸血你能拍死他啊， 对对对， 一般情况好像人对他不太敏感。 对，就是说蚊子在叮咬吸血的时候他还有一些绝招， 嗯， 就是他在刺破你皮肤的时候呢他要分泌一些物质， 嗯， 那么这些物质呢起到一些相当于麻痹的作用， 嗯， 那就是人他正在叮咬吸血的时候你往往不易察觉到他、 嗯、 那么他还有含有一些可能抗凝血的一些物质便于他这个吸血。所以说呢这个蚊子还是非常聪明的。 是，您要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就明白了，这蚊子为什么比人类存活的时间还长啊，活了这么长时间，人家是有绝招的，是吧？ 对 啊，而且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听一些专业的术语哈、啊、讲这蚊子它是靠嘴来叮人的啊，口气是吗？ 对 啊，这是怎么一过程，直接就扎到皮肤里边吗？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蚊子呢先定位它的吸血目标、 哦、 就刚才我们说你比方它喜欢一些特定的化学物质的一些味道， 嗯， 另外呢它对温度比较敏感， 嗯， 那么可能温度体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比较敏感， 嗯， 那么定位了吸血目标之后呢它就悄悄地飞到停落在人的这个皮肤表面，然后这时候呢它用它的口气，它的口气就像一个长长的针管一样、 嗯、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解剖镜下边看到它呢它是由6部分来组成的， 天哪， 对，还比较复杂的那么它刺破皮肤之后呢刚才咱们说了它会分泌一些麻痹性的物质和抗凝血的物质、 嗯、 这时候它在吸血、 嗯、 吸完血之后往往是它飞走了之后你觉得痒了、 啊、才发现 它叮咬你了。 哎呀，所以在这儿就是想说这个有的时候蚊子还真是很聪明，但是有时候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大家都在一块儿哈，距离不太远，就发现嘿，有人还咬有人就不还咬， 然后那个人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可爱招蚊子了，就是我这血甜，老招蚊子咬我。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说法实际非常多。 嗯，这个说法靠谱吗？ 咱们分几类，大多数说法呢可能不一定有科学依据，咱们随便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方说，我有时候在这个跟大家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嗯， 大家听说过这个血型说吗？ 啊，说 B 型血还招蚊子。 对对对 ，B 型血。 说那个某个血型特别招蚊子。 啊。 然后有一次我在这个培训的时候，我就问下边的学员， 嗯， 我说那哪个血型最容易招蚊子啊？然后大家就开始说 O 型、B 型，然后 AB 型。所以说呢，实际上通过大家回答问题，也就去显示出来。这个血型说呢并不靠谱， 就是不见得是固定的哈。 对， 就没有说这个 B 型血的血就甜就爱招蚊子。 对，像您咱们说最简单那个道理，您的血型您到医院里边化验才能知道， 嗯， 蚊子要直接知道还了得。所以说这些说法呢并没有得到这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嗯 但我们所知道的呢，有一些因素是决定了你吸引不吸引蚊子的。 嗯， 你比方最简单，现在科学界呢公认的一些因素，像这个二氧化碳。 嗯， 就说这个胖子或者运动员，他呼出的二氧化碳可能量要多， 哦， 那么他就相对要吸引蚊子。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是吸引蚊子的一个非常确定的因素。 看来胖子有可能在夏天挨咬的可能性更大。 对，这个真是，有的人运动完了以后出了很多汗，那么会发现这个蚊子会比较喜欢找他， 嗯， 对吧？还有咱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你不爱洗澡， 嗯， 对吧？蚊子喜欢找这样的 人， 对。实际上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人的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分泌物。 嗯， 最现在科学家知道的有这个乳酸。 嗯， 丙酮。 嗯， 这些呢可能就是一些蛋白质或者脂肪的代谢产物。这样的话，每个人的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差异，造成您的这个皮肤表面的分泌物差异非常大。 嗯， 你比方你这个乳酸、丙酮可能含量多一点。那你就可能比别人要吸引蚊子。 哦， 对，最简单的来说，你比方说您爱洗澡， 嗯， 比方说我不爱洗澡，那可能我的皮肤表面的分泌物里边含乳酸或者丙酮的量比较多，那我就比您招蚊子。 嗯， 对，所以说目前大家知道的应该是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您看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像血型这一说哈，这看来就不靠谱。 对， 对吧？然后我还听过很多不靠谱，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市6月1号就开始全面控烟了哈。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抽烟就不招蚊子，蚊子不叮我。 这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没有依据啊。 对， 他肯定会想，哎呀，我这烟这么呛，这么难闻，肯定蚊子不喜欢我这样的，蚊子都喜欢白白嫩嫩的，没味儿的。可见自己也知道自己吸烟不好，是吧？ 对。 嗯，那说到这个蚊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为了防止蚊子哈，各出高招，家家户户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驱蚊的一些设备。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电蚊香，然后那种蚊香液，还包括过去的时候咱们那种盘儿的 盘香 哈，那个味儿大点哈，但是据说效果还挺好的。 实际上现在呢，就说在城市里边，在室内环境，盘香已经在我们国家呢禁止使用了 是吧？ 那么现在在居室内环境呢，家里边平常建议大家用这个电蚊香片或者液体蚊香。那么这个相对呢，就说安全有效。 嗯，它能够把这蚊子也不见得是杀死，只是驱离，是吧？ 对，大多数情况下蚊香的使用呢，它是一种驱蚊的效果。 嗯， 那么但是当这个蚊香的浓度达到一定浓度呢，它也可以这个杀灭蚊子。 嗯， 那么就说实际平时咱们在家里边使用蚊香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大家可以去就说借鉴使用一下。你比方说晚上吃完饭咱下去遛弯，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你可以把这个蚊香点在这个相对上风一点的区域， 嗯， 那么让它整个弥漫到屋里边，或者呢，在一定情况下，你比方说你要下去遛弯呢，可以把这个门窗关闭， 嗯， 让蚊香呢发挥作用。那么等您上来之后呢，再开窗通风一段时间， 嗯， 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使用方式。 嗯，所以你看蚊香哈，有的时候还是大家能够科学的使用， 对对对，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个有的时候我发现。蚊香不同的这个成分里边有很多花里胡哨的香味儿啊，有很多的这提香的这种味道，包括那个液体蚊香，好像据说比那个蚊香片更好一些。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说法？ 只要是经过实验室检测的 合格的上市的产品， 嗯， 一般它都是有效的， 嗯， 咱们说从效果上，但是使用的方便性和便利性呢，可能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这个液体蚊香，而且现在的这个实验室技术发展非常快， 嗯， 那么现在液体蚊香呢，它可以做到无色无味， 嗯， 就是点燃之后呢，没有任何味道， 闻不出来， 对你都感受不到，所以说，但是同时它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呢，因为它一般现在的市场的产品。它一小罐液体蚊香，正常情况它能大概用一个月到45天左右， 正好是这么一夏天。 对，而且使用的过程非常方便。 嗯， 夜里您睡觉的时候，就像咱们说的，你可以有一个小开关把它开了，然后呢，等您那个不用的时候把它开关一关。 嗯， 对，使用也非常方便。 是，所以看来哈，这个有的时候这种科技的发展哈，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作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刚才您说的，城市里边已经不用的这种盘香，我小时候使过。然后我小的时候还用过蚊帐啊， 对， 这个可能很多人家都使过哈、啊、蚊帐，但是发现一个特别可悲的事情，如果蚊帐里边进了一只蚊子，那就只能围着你咬了。 实际上呢，就说大家也知道，就像您说的，以前的那个盘香，实际它味儿也特别大，烟也特别大、嗯、 对对对， 那么往往它那种特别细的那种烟雾的颗粒呢、 嗯、 可能会进入我们呼吸道， 嗯， 也对人的健康有一些损害、 嗯、 所以现在在这个室内环境呢不让大家用了， 嗯。 但您说的这个蚊帐呢，实际我们往往是从专业角度呢建议大家在室内环境去使用的。 哦，真的吗？ 对，比方说像您家里边有的时候有小宝宝， 嗯， 或者有这个老人、 嗯、 或者是有身体不太方便的一些病人、嗯、那么往往这个蚊帐既简单又有效， 嗯， 但是呢就是说入睡前或者你把蚊帐封闭之前呢做一下检查， 嗯， 就别把蚊子关进去。 对啊，这只能是关门自己咬自己了。 对对对对对， 这很痛苦哈、啊、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家里边的这个蚊子能够少一些。很多家里边都会有一些生活经历经验，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尽量时间快一些，对吧，不要长时间敞着门，这能够使屋里的蚊子这个至少少一些。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些家里边人家到晚上傍晚的时候还专门有找蚊子这一项目，专门去看看纱窗上啊窗户上啊会不会有落着蚊子，拿个杀虫剂啊直接就能把它杀死。我不知道是不是您也听过类似这样的做法。 对，我在家里边呢晚上睡觉之前也有一项任务，就是拿这个电蚊蝇拍去找蚊子。 找蚊子。 实际您的这个提示呢非常适宜在咱们家里边，因为毕竟进入家里边的蚊子是极少数的。 嗯。 但是它是往往通过几种方式，就像您说的，往往蚊子呢它停落在这个楼道，就在家门附近， 嗯， 趁着你开关门的家门出入的时候呢，它随着你进入家里边，这种概率非常高。 嗯， 另外一个夏天来临之前呢，一般像包括我本人都有一个简单的小的习惯， 嗯， 哎，进入夏天之前呢，我要把所有的纱窗我都检查一遍。 嗯， 往往可能您没注意，就是某个卧室的一个纱窗上的有 窟窿、啊、 对，那蚊子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所以说这是夏天防蚊的一些哎最简单的但是也非常有效的一些方式。 嗯， 另外呢就像刚才咱们说到夏天来临之前呢还有一些问题呢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比方说家里边咱们平时在这个阳台上面会养一些花花草草， 嗯， 包括有一些鱼缸， 嗯， 甚至呢有一些水生植物，那北方可能不是特明显、 嗯、 像南方好多那种富贵竹了什么那种水生植物、 哦， 往往老百姓在家里边自个儿养的蚊子 啊，自己养蚊子， 对，对呀、 啊， 这个蚊子幼虫就在这个水里边待着， 嗯， 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夏天的时候呢，最多一周左右，您检查一下您那个花盆的托盘， 嗯， 里边不是往往有水吗？ 嗯， 哎，一周左右把它那个托盘里的水给它倒一下，换一下。这样的话至少家里边保证呢不会有养的蚊子。 嗯， 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就像张勇所提到的，家里边如此啊，就是有一些小区我们也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小区就进去之后感觉这个环境特别不好，就蚊子特别多， 对， 它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在的，是吧，不光是垃圾的问题，垃圾当然招蚊子，但是有些环境脏乱也容易招蚊子。 实际老百姓的有的话说的既通俗又非常有科学道理、 嗯、 你比方说一般你问老百姓哪儿蚊子多啊， 嗯， 老百姓有水的地方蚊子多， 嗯， 那个草多的地方蚊子多， 对， 实际上就揭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个蚊子离开水它没办法存活，没办法繁殖， 嗯， 所以说有水的地方肯定蚊子多。另外它的栖息场所呢就是往往选择这个草丛了灌丛这样的地儿， 嗯， 所以说呢，这两大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它得能吸得着血， 对，得有人哈， 得有人，对， 人和动物哈， 对。 哎，那时候我怎么还听说有一个地方也是蚊子多，就是现在很多路边那种汽修汽车的地方，它那个放了好多轮胎。据说那个破旧轮胎里边也是竟是蚊子，是吧？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那么咱们说，黄昏夜里出来叮人的那个淡色库蚊呢，它喜欢的是比较脏的水，我们叫的这个污水型媒介蚊种。 嗯， 哎，有机物多的这个水呢，它喜欢。但是那个花蚊子，就是那个白纹伊蚊， 就是那 它就是 老虎那个， 对，亚洲虎纹， 亚洲虎纹， 对，它就喜欢小的容器， 哦， 特别是优先考虑，像您说那个废旧轮胎， 嗯， 我们有一次在这个昌平十三陵的那个九轮游乐场， 嗯， 它有那个卡丁车赛场， 嗯， 您知道它那个赛道不是全是那个废旧轮胎吗？ 嗯， 那个花蚊子多的，就游客去了以后都没办法待。那么就说这个伊蚊呢？特别小的容器，比方说有的时候夏天 罐子， 大爷大妈在外边晒水， 哦， 什么色拉油桶了，一个小小小脸盆什么之类的，这些他都喜欢在里边那个产卵繁殖。所以说呢，夏天防蚊咱们还要注意这些。 就是说您小区里边有没有这个扔垃圾不要的这种轮胎哈？ 对， 有可能这个轮胎就扔垃圾桶边上了，然后半年也没人去清洗，这有可能里边全是小蚊子。 夏天的时候，当温度湿度适宜的时候， 嗯。 最快十天，蚊子就可以从卵变成成蚊。 哦， 慢的话有两个礼拜。 嗯， 你想它一产卵产好几百粒，好吗？这两个礼拜之后就好几百只蚊子出来了。 对对对对，就出来了。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物业也好啊，就是即使物业不去做，咱街里街坊呢也把家门口的，尤其楼道啊什么的堆的一些东西定期打扫打扫。 对对对，尤其特别要注意针对蚊子呢，就是翻盆倒罐。 嗯。 把那些积水清除了，您比方说我这废旧轮胎我不用，可能像有些那个游乐场或者码头，它在下边打个眼儿， 嗯， 哎，它没有积水了，它就不会有蚊子， 嗯，这样能够缓解是吧？ 对对对对， 嗯，所以包括家里边哈，有很多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家里边比如说废弃的鱼缸，存着一缸底水就搁楼道里了。那您那地方这不是成心让它养蚊子呢吗？ 我给您说一个特别真实的例子。有一年我到一个小区里边， 啊， 大爷大妈他们在一楼下边搭个凉棚挡牌， 嗯， 说蚊子特别多。那蚊子多，那就肯定有滋生蚊子的场所啊。我跟那大爷到他们那个楼下一看，他一楼阳台下边就扔了好多什么废旧花盆，其中有一个就您说那鱼缸， 鱼缸 好吗？多半鱼缸那个雨水， 嗯， 都好多年可能都没换了。我领着那个大爷过去一看，成百上千条那个孑孓蚊子的幼虫， 蚊子幼虫， 对呀，啊，源源不断的。我说大爷，您这自个儿养着蚊子呢？ 哎呀，您说这能不招蚊子，能不有蚊子吗？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请张勇来也是希望啊，大家在家里边、小区里边真的自查自纠一下。 对， 啊， 这个非常有必要， 是吧？把这些废弃的，尤其是搁水密切像罐子、鱼缸。该收拾收拾了， 对，该给它翻过来的， 啊， 只要没有积水的话， 啊， 蚊子就会少， 就蚊子好很多啊。所以今天也是想跟张勇一块来说说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能够注意、能够避免蚊子多的。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流行病学，比如包括蚊虫的这种研究哈，啊。每年北京有多少土生土长的蚊子？有多少从外地空运来的蚊子？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咱们这么常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啊，目前像在北京基本上就是全是本地的蚊种。对， 哦， 你像这个淡色库蚊，它本身呢， 嗯， 也是传播这个流行性心脑炎。 嗯。 那么另外这个花蚊子这几年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嗯， 为什么？因为它是传播登革 热 的最主要的一个媒介。 嗯。 那么去年实际相信大家都听说了，这个广州登革热， 嗯，对对对， 大爆发， 嗯， 非常厉害， 嗯， 实际就是这个花蚊子传播的。 不过好像也不用特别紧张，就是它得一定的密度啊，在才能够传播的这种疾病是吧？ 对对对， 嗯， 一般情况下它得有这个传染源， 嗯， 就比方说有病人， 嗯， 然后这个蚊子它是一个传播媒介， 嗯， 另外呢，它得能够携带病原，这个病原在它蚊子体内能够存活， 嗯。嗯， 这样它才能够传播， 才能传播啊！所以我们不用特别恐惧啊，恐慌不用。当然，这个东西确实传染疾病，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我们的生活肯定没好处，是吧？ 对 啊，包括原来听过各种各样的荒信儿都不靠谱，什么 蚊子咬了之后还能传播艾滋病啊，这种说法都是不靠谱的哈。 对， 啊，就是它肯定这个自身携带不了这种存活的这种病毒哈。 对，像这个艾滋病的传播非常明确了， 嗯， 这个咱们都不用多说。那么蚊子传播的疾病现在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嗯， 那么像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包括心肌梭哈热等等， 嗯， 这些疾病呢，虽然呢，就是说在北京目前来说，它流行或者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低， 嗯， 但呢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把自己家的环境，包括小区里的环境哈，好好整治一下。 对， 刚才 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刚才提到了一些小的容器啊，有水的地方，草多的地方，那可能很多人说我们小区绿化就是好，绿化水多草多，可能必不可少的就会有一些蚊子哈。 实际上呢，就是像好多小区它可能会有这个喷泉啦。 嗯， 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水体， 嗯， 那也没关系。那么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养一些鱼， 嗯， 鱼呢吃这个蚊子的幼虫， 哦， 对，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个生物防治的手段， 生物防治是吧？ 对对对对， 嗯。今天呢，非常高兴和张勇一块来聊天，他们也非常辛苦哈。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员在监测着北京的这种蚊虫的密度。据说你们曾经啊，在野外的时候看这儿蚊子多不多。会不会？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有那个灯哈， 对对对对， 数数蚊子数， 啊， 会不会说，哎，把这自己半根胳膊露出去，看看有没有咬的？ 您说的这个是我们的监测方法的之一 哈。 对啊，其中一种监测方法呢，叫停落叮咬法 啊， 它就是来检测这个蚊子多的区域。但是呢，往往我们国家标准里的标准做法是，你坐在那儿，暴露一侧的小腿， 啊， 然后看看单位时间，比方说半个小时之内。有多少只蚊子来叮你？ 哎呦，谁去做这个调查员谁辛苦，太倒霉了哈。 对，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小的提醒， 嗯， 就是在这个比方说登革热或者其他媒介传染病爆发的区域， 嗯， 原则上不能使用这种方法进行 监测。是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也确实不太好， 不太人道。 对，你这个工作人员好，还得付出血的代价是吧？然后现在的那种灯啊，能够有效的能够监测是吧？ 咱们北京市实际上是在全国目前唯一在城市层面大规模的使用， 嗯， 我们叫二氧化碳有蚊灯。 嗯， 刚才说了。二氧化碳是吸引蚊子的主要的一个确定的因素之一。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灯比较高级在哪儿呢？它释放大概是正常成年人10倍左右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呼出量。 嗯， 所以说它对蚊子的监测既敏感又准确。 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怎么能够知道这片蚊子到底有多少呢？其实有很多背后的科研人员在付出着努力，是吧？ 对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疾控中心每年北京疾控中心都会监测咱们北京市的这蚊子的密度，然后这蚊子的品种有什么样的变化，也是希望啊，通过他们的努力，咱们呢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虽然说跟蚊子斗智斗勇，可能还得继续坚持下去啊，这估计100-200年之内估计也没 消灭不了， 消灭不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努力把家里边这个环境先搞好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我们节目所剩时间不多，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15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张勇，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这种蚊子哈，嗯，比如说它怕什么东西吗？除了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花露水这种驱蚊的药，还有什么别的怕的吗？ 我们正规的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有几种在家里边灭蚊香的，刚才咱们提到的有一些这个液体蚊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杀虫药物可以使用。另外呢，大家如果到这个野外的环境下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叫驱蚊的花露水，或者我们专业的术语叫驱避剂。 驱避剂哈， 对，您把这个呢涂抹在您的皮肤表面， 嗯， 或者是喷洒在这个衣服的表面呢， 嗯， 它能够保证你在一定时间内不受蚊子这个叮咬。你像咱们国家标准规定，凡是上市的合格的产品， 嗯， 它至少保证4个小时之内不会有蚊子来叮咬。 4个小时挺长的呢。 对对对对。 哦， 您知道我们这实验怎么做吗？ 怎么做的呀？ 就是一个笼子里边放300只蚊子 啊， 嗯，然后呢，我把我的手，然后戴着手套，然后在上面，嗯， 抹上， 画出来一块区域，裸露着，嗯，然后抹上这个驱避剂。那么每隔一定时间渗到这300只蚊子里边去，他得保证4个小时之内没有蚊子叮。 哎呀， 对， 这个科研人员太辛苦了，我觉得。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合格的驱避剂呢， 嗯， 也是非常好的保护你免受蚊虫叮咬的一种方式。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哈，这个东西在商场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常见。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一个夏天哈、啊，也是希望这个物业包括居委会定期的也搞搞卫生啊，让小区的环境能够更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张勇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介绍了介绍在夏季如何来防蚊子哈、啊。希望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 好的，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现在是北京。